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，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出去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仰望，将吉他斜背在肩上，人多年间一样，我们静静的唱，去任何地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书写的永远，爱记得我张红颜，一起表演，笑颜奔腾过天，记忆里在微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。 究竟是谁放的

多少漫漫的旅途，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，孤独走过朝朝有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是全世界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不放过的名字，也许因为纯真无知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不落不争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一可能。不落不争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却感觉无法相遇也无法回应，看青春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人世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，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，不梦不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想也无法回头，却好一太深。我爱你一世到来生。